上了桥，燕子飞上了 家，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月色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二十二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学术式消费您听说过吗？小院的几位街坊还真接触到了。 难为人呐。 怎么了？ 你说说，这个女生用的口红非得让我这个男生买。 谁啊？谁非让你买啊？ 那还能有谁呀？ 李大红。 没有好心眼，二位给洋洋啊。 嗯，你问他呗，你要什么样的？ 那就没有惊喜了。这个节日期间呢，买东西送惊喜， 就还非得追求要一个惊喜，非得让人女孩打开以后就是这个热血沸腾，是吧？ 哎， 对， 哎，不过就是一个口红，现在女孩也不缺口红，她能有多大惊喜啊？ 分给谁？分谁给买的？ 分给谁是吗？ 不是，就是谁给？ 什么都没有。 我是把俩字说到了，分谁给的，你知道吗？突然间送给她这么一个可心的礼物。他是不是会哎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温暖？ 那肯定跟洋洋他舅姥爷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就明白这意思就行了， 啊、明白 对吧？可是难为我呀， 但是我觉得不够，可能 什么不够？我看你有点不够，什么事儿就不够了？ 我觉得光买个口红，恐怕是收拢不了洋洋的这颗心呢。 别着急，你慢慢来呀，你不能一次吃个胖子呀。 口红只是打响战斗的第一枪， 第一红，第一红。对 我买把枪是吧？不是， 给杨哥先来一枪，来一下子， 打趴一次， 这相当于两军对垒啊！给他先扔那滚木雷石，先让杨洋感知一下这个冲锋即将开始啊！我就给你震撼一下你。 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跟你说，小花，这滚木雷石都是防守时候才用的，进攻时候滚木扔不出去。 杨洋的防守当然是很严密了，你想敲开杨洋的围城了的这个城墙，你必须 我敲城门还没，我敲城墙， 因为他的城门关着呢，所以呢，你要想攻破， 城墙不是更硬吗？ 不是，他想穿墙过去， 围墙对， 哎呦， 攻墙而上的话，你必须用那抛石机， 连弓箭什么都不会，就玩命用，找我一人身上滚木雷石。 杨洋肯定还推脱，不用不用的，大磊不用买这些，就相当于给你滚木雷石。 你是不是这过瘾 了？完了，你第二波那骑兵上来了，买个丝巾啊。 你们真没有没有一点同情心，我这说我买不着东西，我不会，我难受，你们给我这形容这挨揍。 不是，我们这是鼓励你，你东西都买齐了， 我本来已经很难受了，还得挨灰瓶炮子滚吧雷石。 感情它不就妙就妙在这样吗？ 你 推我让你拉我搡， 你先甭管感情怎么进展，你是站哪头的？ 站你这头，站着， 那不就完了吗？ 是， 那就给我出主意，你先别给我一堆灰瓶炮子滚吧雷石。 你去买什么去了？口红买来了吗？没有，为什么呢？缺货。 对对，小猪说对了，你不能买太寻常可见的。 所以就是说我不会挑，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口红你是不知道的、 嗯、 那个 品牌也多， 不光品牌， 色号也多。 哎，对，这对了，色号多，而且写的那个咱都看不懂、 嗯、 你问问呢，你问问杨洋穿多大号的口红啊，39的40的、啊、 我跟你说这辈子你也搞不上对象。 你站哪头的 心呢、啊，就不对。 你是墙里头的还是墙外面的？ 哎， 你是墙外面的，赶紧架梯子。 不是那个说我学习学习这口红怎么买。 那就得看洋洋本身自身条件什么样的。 洋洋长得黑不黑 你们都了解对吧？ 嗯嗯， 如果要跟人家卖口红的说，我还介绍洋洋什么样，然后大概其什么性格，就很麻烦。 不，这个还跟什么样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就你得了解这个人，不是说他什么样你就够了的。比如他的肤质偏干偏湿， 我就是 中性吗？ 不是，那你们这么多年都熟人了，还看不出来干尸吗？ 他这个是一个， 他洗完脸他就 是 什么就是， 他给你对着风呲他就干。 不是 皮肤的肤质只有个人才知道， 这个皮肤的肤质，那你这么说连我也不知道， 对你也不知道。 那好歹你说我再不知道，比你们见过的我是不是还算更不知道的？你们还了解一点，尤其是你的小 孩，因为我就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这么多年没见过真面。 他老上着妆，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底子是什么样子。 洋洋，我跟你说吧， 洋是比如说洋洋是黄皮的吗？ 什么？这你说这是蜜蜡是吧？怎么我听着像和田玉？ 它的皮质是白皮儿是黄皮啊？ 黑呀， 鸡蛋， 真黑呀。 黑皮啊？ 黑皮不是酒吗？ 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肤质偏黄啊，偏白呀、啊，还是偏黑呀、 啊？它是白里透着红啊。怎么界定咱不会，你比如洋洋现在这种、不好界定，你比如现在他这色儿，你说他是算黄算黑算，不是你说的那么纯，你知道吧？ 我觉得他可能是黄皮， 那就对了，中国人、 还挺黄， 但没到那个说 这你是不是晚上在金光下看的，他没有那么黄、其实洋洋还是挺白净的， 但是挺白净白的。 得问一下，就说他喜欢这个唇釉还是喜欢唇膏呢？ 一个女性可能唇釉唇膏她都会用，但是从你的角度出发，因为什么找你呢？像你在、你是一个女性、对吧？ 那就我懂了，洋洋就是皮肤发黄，又是喜欢唇釉，那就买一黄釉的。哎， 我给你送家， 怎么了？ 你们家缺黄二郎了是吧？ 不是，他这 我来弄你个臭釉。 哎，别急别急别急哈， 本来就是他老跟这起哄，我问你了吧，我现在问主要是问女性提意见。 小树他是有点起哄，因为他没有洋洋啊。 哎呦， 你让你这么听，洋像是个工具，值得入手，值得拥有。 是这样，我个人喜欢唇膏，因为唇釉它有点偏油性的东西， 没问题、 一点。 咱就说这唇膏，因为它肯定也用得上，对吧？ 当然，我想你是不是想买大牌的呀？ 那当然， 对吧？平常 大牌第一是显得咱是吧上档次。其次， 洋洋挑， 不是你这给洋洋有面子，他心里肯定高兴。谁不喜欢买大品牌的呀？ 对，那要是哑光质地的呢，还是要那种比较亮光的呢？ 对，跟我想，你别赞，你没事舔什么嘴？小柱， 你想你们家那橱柜那面是哑光拉丝还是那个亮面的？你想想， 洋洋喜欢往嘴上抹橱柜啊？ 不是这个你不好想，我给你举例，就是说橱柜那个 亮 光的 亮 拉丝， 这晚上好找，这晚上我跟牙出去好找。 哦，亮的，我倒是比较喜欢奶油哑光的，显得 蛋糕啊， 不是这个 奶油哑光。小花，我现在说唇膏，你听你这么一说，我听的是奶油哑光。 我说的奶油哑光啊，是那种质地的感觉，光感。就我不喜欢那么亮的，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哑光的。 你说对，你别蒙我就行了，我告诉你吧。 当然 你别看不懂，奶油 哑光显得人家肤质发白。 好，就听你的，奶油哑光的。 行，那就奶油的啊。 奶油的有小豆的吗？ 那你要送一个金管的呀，一黑管的呀，还是那种就是定制管？ 对，所以要插身上。 你比如说你装那个水电的时候， 装什么水电的？ 哎，那管有的是那种高级点的铜的管， 高级的。哎呀，要一高级铜管的，金管 、 金管显得上档次。 其实黑管也挺酷的， 装黄管也行。那个这好多优美的。 你这会儿闭嘴，先嘴去，随便。我还是觉得金管是不是更好看？ 金管也行，过节嘛，是吧？ 对，过节， 新年什么的， 对，要 正大光明的嘛，是呗？ 不是，等会儿我给羊挂扁了，你别到时候还要蓝扁金字， 涂上之后就是明镜高悬。 你希望那哑光有点绒雾型的吗？好比这个卫生间装修，比如那个玻璃啊，它有那个亮玻璃，也有这个毛玻璃啊，绒雾的。 我想说这个，原来口红都能用家装这些东西代替。 我看你这转眼珠儿想不出来啊。 我肯定不明白。那你说那厕所，我肯定明白了。 对，就是绒雾，有点丝绒的绒 雾。绒雾。 好，这个可以啊。那咱们就定了这么几个，咱们买限量版吗？ 那当然了。哎，这我一听说我就知道，肯定限量的。 好的，是 这限量，这甭管什么，只要限量的就喜欢。 哪个限呢？ 哪个限制就是规定生产多少？ 对，就是那个，我知道这款口红就生产十亿支。 哎，十亿支太多了。 行，那要那种造型的吗？比如权杖的，或者是上面刻字的？ 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 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口红啊，有的可以刻上你的名字。你比如说这个洋洋重10000， 洋洋是金箍棒，别10000，我明白那意思，那肯定是要刻字的呀。 对，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刻在上面。 对，纪念限量，我想说的话其实挺多的，都刻不下吧？说一句就 对，这其实就名字刻上去， 刻名字，刻个 爱心，刻个花心， 花心干嘛？爱心， 你看王大磊还不是跟我聊呢， 差点让你给我带沟里去，小花。 把牙牙那个刻杆上，把我的名字刻尖儿上。 行行行， 这一拧，牙牙就看见我的名字出来了。 好，好，那我现在筛了这么几个啊， 啊， 算不错的，因为据我来看呢，也卖得很热销。 你看， 啊、 哎，交给你这样的靠谱。 对对对， 哎，我跟那人家说半天，人家又展示这，都嫌我烦，这客服都不爱理我。 行，听我的， 这么好挣的？ 那你这客服也是不负责任是吧？这金主都来了，怎么能这样对待？ 就是。你先说你推荐的几个，你先别这尴尬，停了，别停，别停。 好，现在我给你推荐一个， 别替他们劝我。 烈焰蓝金，或者是呢全新的精纯，要么就是这个女王权杖，或者呢是要那种限量的青色绒物，要么就是黑管经典，要么就是 行，到这儿，到 牛雾弹， 先待着。 怎么了？ 这是我几级应该买的装备？ 几级？ 这是口红的。 我听着像游戏里的装备，什么虚无法杖吧。 这都是人家口红起一些自己独特品牌的名称，显得又大气又高档， 所以 说小花容易记忆。 你千万别跟我说一种概念的名字，你知道吧？ 那我不说，你挑哪个价位也不一样。 你给我看， 红丝绒比较贵，同心锁就稍微便宜点，油弹它就上去了。 油弹、 哦，但是这个比不了烈焰蓝金。 就要它，就要它。我听这名字，哎，如果光听名字就这好，烈焰蓝金。烈焰蓝金听着就这么上档次规格， 这当然，但极致的是火眼金睛， 还要还是金箍吧？ 还行，挺好。烈焰蓝金还真是一款不错的， 当然 这个大牌子啊。 你看我这档次可以吧？是吧？ 可以可以。 你光听我就能选得出。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色号呢是999、720和840。 840就是围着四环转一圈那个， 都票是吧？ 够抹的。 什么够抹的？小花， 嗯，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 这我也真不知道了。 这你问我吧， 我问你，我就要瞎，我千万别问他，他就跟我说公交车。小花，那你有什么主意？你要不问问客服是怎么能试一下？ 嗯，这试因为羊嘴你拿不来，你怎么试呢？对吧？ 羊谁的嘴会拿？ 这个口红吧，你在手上试是一个颜色，到嘴上另外一个颜色。 那你说怎么办？要从哎，你要是选的话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过节了嘛，剁手有剁手的快乐，最爽的就是拆包装了，拆完一个是一个，拆完一个是一个，拆完一个是一个。 你让我选几号啊？先说。 这都没听出来，小助理给解释解释。 都买， 哎， 不就说了三个号吗？ 对呀、啊，就三个 号。但是三个都买，就显着我不能一次性弄他心坎里，就得买一个才显得唯一性，知道吧？ 女孩穿不同服装就会搭配不同的口红色号啊。 那你就这样吧，洋洋什么色系的服装最多，你就买一个相近的。 对，什么色系服装最多呢？ 他穿那个亮色，比方说粉啊、红啊， 哦、 平时多。当然是这也分天气啊，分日子。 洋洋喜欢亮色的是吧？ 对对对。 按说应该压一压，找个暗点的。 听着真有像点封建迷信了啊！压一压，你是不是又给他弄一符啊？贴脑门啊，压一压，对吧？ 讨个彩头，999。 刚才是号头里有他吗？ 有啊。 啊，那行，999，听你的，999这数还大，还吉利。 哎，我想想，999，但是999这颜色其实它没有这个840稳重。 那840。 840倒是挺稳重的，但是呢，720显得特活泼，显白。 我不用你了，小孩，行吧？决定不了才找你呢。 我明白，现在 你现在作用是什么呢？我现在这个工程锚已经上来了，知道吧？就差最后一下，砰，这城墙就塌了。就看着你挑这最后这号了，999还是740还是8几几，我都没记住。 哎呀，这要说一旦没选中， 丢的不是这口红， 那是 丢的是这人，是这个女孩的心。 这事儿就得你定，因为少有不慎成送命题了，我承担不了这个。 你别来这套，我都听得懂，我早定了。 什么叫做学术式消费？今天小花的这套说辞啊，真可以说达到了将近学术式的一种消费体验了。你说一个小小的口红，各种的品牌、型号、功能、价格，让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和考量的因素，让不少的街坊感到头秃，稍有不慎就成为送命题了。所以很多人戏称，挑选礼物消费前，是我离学术研究最近的一次体验了。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明， 怎么着？ 王明启，我爸爸今天忘了给我零花钱了。 那你那意思，今天我是你爸爸，给你零花钱？ 你有钱吗？ 有钱啊。 多少呀？多少呀？ 嘿，我爸爸今天出门给了我106。那、那下回你那个玩具得借我玩。 放心吧，咱们， 你想说什么哟？ 我开了一个可乐的罐儿。哎，你看前面有一个老奶奶，你看她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 这老奶奶 站起来了， 刚才就趴着呢。 哎，倒了倒了， 哎，又倒了。我怎么听着这像是金蝉老妖啊？ 你说这地上凉吗？硌吗？热吗？ 你听我说啊，要是凉就热不了。 老奶奶， 对于一个摔倒在地没有屎的老奶奶，应该怎么对待呀？扶起来。 别管闲事啊，这老太太呀、不是好人， 小心被骗。 怎么？你看这个咳嗽， 太可怜了，都给摔咳嗽了。一二三，二三，走。 你这干嘛要变戏法啊？起来了。 哎呦， 老奶奶不用谢我。 我们家红领巾，再见奶奶。 对，我们走了。 祝你健康。 你给我站住！ 怎么了，老奶奶？ 为什么把奶奶我给推倒了？ 老奶奶，您摔晕了吧？ 推完我你们就想跑，解决的办法就是带我去医院，然后给我检查，然后赔我医药费，要不然你们俩走不了。 奶奶，我们没有干这个推你的事儿。 对呀，老奶奶您一定认错人了，我们是二班的，干这事的可能是三班的，我给您叫他去啊。 我们去三班。 站住， 替您找一找。怎么 想跑？ 没想跑， 想使金蝉脱壳之计。 老奶奶您一定是记错了。 奶奶没关系， 老奶奶看这是几。 我奶奶也记性不好，经常还认不出来我呢。 我奶奶也是，当然她去世的时候她也认不清楚我了。 我奶奶也是，她有一阵子还要挂牌子上街 游行啊， 住家在哪里都写在上面。 我奶奶也是写下姓名别名程用名性别年龄本人出身家庭成分，还绣在衣袖下，还有一个滴滴滴滴叫的机器。 嗯，我奶奶也是。 别废话，你们俩人把我推倒了，现在带我去医院赔我钱。 奶奶我没有钱，我是一个小学生，我们不带钱的。 奶奶，我们是五年级二班的，如果你想跟我们老师说我们的表现，请记住我们是五年级二班的。 你也可以给我们寄流动红旗， 也可以给我们校长写表扬信。我们老师姓徐，校长姓刘，我们的地址是建外大街。 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们就住在隔壁。 甭废话，赔钱。 啊，奶奶你怎么能这样呢？ 哎，你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怎么还办这事儿啊？ 根本的小孩都没挨上， 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要不要脸呀、 报警！报警！ 手机用。 这位叔叔，几位叔叔，不要 息怒，息怒， 不要这么暂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奶奶也许是糊涂了，对， 假不假？白玉为床，金做马呢？ 哎呀，咱们把老贾母给摔了。 那天呀。11岁小朋友小戴放学回家呢，路上碰到一个老婆婆突然摔倒了，老婆婆就说自己腿摔骨折了，哪儿都疼得很。小戴就说因为距离比较近，我也没多想，上前准备把老人扶起看他怎么样。可是在扶了之后呢，没想到老人还真是讹这个5年级的小同学呀。 这时候啊，周围群众啊就看不下去了，上前劝说，还有多名目击者上前为小姑娘证明清白，一名男士还拨打了110。老人摔倒之前，小姑娘离老人还有1米多远呢，根本就没有身体接触，是老人自己摔倒的。 民警介绍，这位老人报出了自己的姓名，说出自己的年龄，然而通过警务平台，警察并没有找到老人的相关信息。 大家的意思就是不能让坏人得逞，更不能让好人被诬陷。 看来是把心给摔坏了。 贾婆婆，你真是满纸荒唐言，我是一把辛酸泪啊。 哎呦，这小学生上5年级真是亏了。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切心宽，为你播播放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七十二变。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烩、 二大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大雷、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小猪、大磊，如果小猪有孩子了，小猪会不会是那种就天天抱着孩子出来给人看啊？ 不是， 哇， 他天天拿孩子给人看，证明这是自己的， 不是证明他是开心。 像我吗？你看像吗？ 还是像他妈呀？ 啊、 像我一些、 啊， 当每个父母都希望 是像他妈一些，还是像你一些？你 像你，你那会儿是已经爸爸了， 已经爸爸。 就是父母的心情，就是刚有孩子啊，总是觉得很欣喜的 啊， 初为人父人母那种新鲜劲儿还没过，然后拍一照，给孩子各种打扮，给他穿校服。 哎呦，那么点孩子穿校服， 哪有那么小号的呀？ 现在不是给小孩有那种叫趣味童装拍摄吗？穿小青蛙的衣服，小蜜蜂， 我是小蛤蟆，小蜜蜂。 晒在朋友圈了，好 看吗？你看这蛤蟆就是我孩子，那蜜蜂就是我孩子。 怎么不点赞呢？孙奶奶点没点呀？黄大爷怎么不点呢？小花怎么还不点呀？ 很有可能，因为小柱啊，从小就受 孩子， 不是这一点，是 哪来这么一句 关爱的缺失，就没被人重视过。好不容易因为这孩子被人重视了，所以他一定希望别人，哎呦，给我 点。那人家没法不重视我，我满出卖，这是我孩子吗？那不得重视我吗？ 对，还得说传他闲话。 不，咱们街坊多善良啊，肯定当着面。 对，当面不能说。 当面说是还、 啊、是可爱，真可爱。 对对， 也长得像小柱吗？粗眉毛又黑又浓，眼睫毛后长后长的，但是眼睛并不大，哎，挺有意思。 小眼睛大睫毛。 小柱也是很欣喜的，到处跟别人说：“我有孩子喽，今天不能吃饭了啊！今天我有孩子， 不能吃饭了哟。哟，这孩子消费太高了。 今天不能聚餐了，因为我有孩子了。 啊，你说这个精力放这上面了， 对， 我以为孩子消耗太多，没钱吃饭了。 怪我没有表达清楚啊。”同学聚会今天不去了啊，我有孩子喽。找你唱歌不去了，有孩子了。 这孩子够耽误事的。 有孩子了，人家还得说呢，哎呦小柱，这是他有孩子了，这是他有病了，整天神神叨叨就这一句， 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晒娃狂魔。 嘿，晒娃狂魔，这听着真新鲜，这名词。 这是国外的妖精啊，这是国内的妖精啊。 就是有这么一路人呗，特别爱给那些没结婚没孩子的看，这是我老婆，而这个孩子 啊，这个不用他说，从大小个儿就能分出来。谁能把孩子跟媳妇儿弄混了啊？ 孩子摊长王大来看他手机， 要变形， 咔啦咔，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机撅了。 我问什么呀？这孩子又像你又不像我。 哎呀， 他都啊。我怎么还 什么呀？ 他当年混得不如我呀。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啊？ 不管怎么说呢，就是看着孩子成长，就是这颗心呢，大家理解啊，愿意把孩子每个瞬间啊给大家分享出来。 哎， 当然别人愿不愿意看呢，这东西确实不能强求。 凭朋友圈爱看不看， 对，你不能按着人家脑袋说看完再走。 按人脑袋在么呢？ 当然了，从那些朋友来讲，刷屏你明白的意思吧？就是扫来扫去都是你娃娃的各种的这个趴着呀、撅着呀。 撅着就别照了， 怎么都是背面朝上？ 还没学会翻身呢。 看的人可能心理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啊。 怎么了？ 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晒娃的这个疯狂度，确实就可以达到狂魔了。因为这孩子随着长大，你可晒的题材也是很多的。 那我觉得最近晒的最火的还得是王大磊他爸爸，在微博朋友圈里边晒王大磊的照片，还底下留着言：谁要是看见，把他给我领家了。 寻人启事。 当然了，这件事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孩子的心理和没有孩子的这些人的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葫芦人就说了。国人不喜欢朋友圈里晒孩子秀恩爱，有一部分原因是见不得别人好。 见不得别人什么？ 别人好，葫芦嘴里肯定有东西。 他也犹豫啊，是不是呀？ 他就 犹豫， 他就好不了。 小年呢，他就说了，我最讨厌朋友圈里给孩子点赞攀比的，有些地方还推波助澜，我认为这恰恰是助长他们的攀比。 这跟孩子好像没什么关系。 不是， 那家长这么做的不是会影响到孩子吗？就是意思 小孩见面得聊啊，你有几个赞啊？那儿说的我有350个赞，那儿我说我有410赞。 我记得小时候见面都是问你有几个旋啊，我现在都开始问赞了。 对，现在问一问王大磊的儿子，你有几个赞？我就一个赞。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你看我这么穿好看吗？ 哎，我觉得吧，你这个 怎么不好看？ 好看。 那你这是什么呀？ 我觉得吧，就是咱俩认识10多年了，就是没互相抽一顿啊，已经算是万幸了。 哎呦，这不才是闺蜜的真谛吗？ 切！ 哎，不是你真喜欢他呀？ 我真喜欢他。要不是一开始你先给我指了一下吧，我还没喜欢上他。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真欠我这手我、 哎、怎么对闺蜜说话呢？啊，你促成了一段姻缘，你说你真欠，你这么倒霉，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也喜欢他？ 不喜欢，不喜欢，你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你撒什么娇啊？ 就这点了。 你真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 我可不愿意抢人家的。 呦呦，没少抢你。 那也不能那么说，我跟你说，你也得守得住。 我凭什么呀？我就得守得住。 得了，都弄好了，咱赶紧吧。跟你贫都贫了3小时了，已经。 哎、对，你看，对，哎呦，坏了，都快锁门了，宿舍。 哟，快跑，快跑，拿我包啊！ 哎，给你拿着，给你拿着呢。 到点嘞，哎， 大爷，大爷，大爷。 哎呦，这姑娘，哎， 哎呀， 大爷， 你等会儿，等会儿， 我过了。 你什么？ 我过一下。 你过一下。不是 借罐， 你听我说呀、 啊， 你往哪边过我都不管，你只要不进来就行。你这晚上要拍戏去啊？怎么穿一身白纱？鬼片是吧？ 什么鬼片？大爷，你看明白，我闺蜜就要表白去。 大爷 啊， 我不是因为那个和我男神今天要表白吗？所以我穿成这样。 哦，好好好，祝你成功，去吧去吧去吧，姑娘。 哎， 我男神就住在这个楼的3层、哦、拐角那。 你甭介绍，我也不打算认识他，对不对？ 不是， 你要说跟我儿子这样我还可以听听，你这跟3层几号跟我没关系。 别推， 别去，大爷，你让他进你的表白啊。 什么时候？ 现在啊。 一句话的事儿。 早来呀，表白一晚上你随便的。 不是，大爷， 你看看现在时钟指到了10点半，这必须要关门。 白天人多我也害羞嘛，这不是趁着星星月亮的情调也浪漫、哦、我呢就跟他说一句话，你放心，他准答应的。 是是、 哦、 就 他答不答应啊我是不管。对吧，他不答应与我也没关系，我知道你嫁得出去，是不是？你瞧你这模样不像他似的啊。 你 反正我估计你 大爷大爷大爷、 啊、怎么着你也嫁出去，因为现在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男的太多，你也有希望。 哎，我说大爷 啊， 大爷， 大爷，你让他进去吧， 啊、慢点说，慢点。 大爷， 别这么客气，别一口一个大爷。有事儿你们就直接说，不用老喊。 我们不是踩点来吗？又没 踩点来的，你们要偷什么？ 不是， 你们踩点来的？ 不是， 我们这时间上面也没有晚多少。你说那边还亮着呢吗？ 哎，里边的事儿我不管，我就管这道门。 那我门口要嚷嚷，楼上影响人休息，我到里面敲门说一句话，我就出去了。 你出来了，我工作就丢了。你不知道，到时候有领导检查我。对不对？你这个年轻，你毕了业，大好的前途。我是这岁数， 大爷没事。 我要是被开除，就没工作。 不是没人开除你。 新领导上来，那新规定更严格。新官上任三把火。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嗯， 喊。 那我怎么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不让进，你就喊。你要不喊，我喊了啊！ 哎呀，你这小伙子，我跟你说啊， 谁小伙子？ 不，他是我们宿舍的，叫萌萌。 叫萌萌， 你别看嗓子那样，长那样，但是呢，性格是 是女的。 真萌我是没看出来，你是真棒，你这叫声真棒都不错。 大爷，你让他进去吧，就说一句， 就一句， 要不这样， 就一句，大爷我爱你，大爷， 别， 我这么喜欢您， 神大爷， 你要这么说， 苏梅沙漠，你让我进去说 一句，大爷，那我认你当干爹行吗？ 嘿，你算了吧，就这么着，赶紧回去。这挺晚，要不你们宿舍也关门了。你说他那儿也回不去，这儿也进不来。 大爷，不是怎么一说客气不行，非得来硬的，是怎么着？ 姑娘，你别介意啊，我不用沾你，你就能出去。啊？ 你看人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哎，这怎么回事？ 这个真是 那样。 您 对呀， 别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是不是？你说 是我搞复杂？你说你在这儿这么半天了，那男的他也不出来， 他不知道啊。 他不一定不知道，都围这么多人了，他还不知道。 他拐角那屋的，您把他喊出来就行。 我喊， 嗯，不进去了。 哎，不行，我跟你说呀，我这不是传达室，我们性质不一。 大爷，他是乐是哭、 啊，他是饿了是吧？他是要饭吃是这意思。 大爷他哭了，你把刘奎给吓哭了。 我哪儿吓唬他了？ 哎、说 我这么 你拆一座庙不拆一门经，你怎么？ 是我也没拆庙啊。 他一好意思，冷水浇头，怀里抱着病了都。 费多大劲，我们俩才好上的吗？本来他不是我的， 他是我的。 哎呦，第三者的，我更不能让你进去了。 女大学生穿婚纱到男神楼下表白，宿管阿姨拒开门的图片在网上走红了。研究生啊，大家注意，可以谈恋爱了啊，也可以结婚。那么这名身穿婚纱的女孩子在楼前向她的男神表白，可是呢到晚了，到人闭楼时间了。那宿管阿姨也说了，因为考虑影响其他同学的休息嘛，为了大家的利益，那么你呢进不去。最终呢女孩含泪而去啊。 不过呢宿管阿姨也是很通情达理的，当保安劝离了围观的人群之后，她还是把这男孩偷偷的放出去了。在阿姨祝福的眼神当中，两个人最终得以相见，紧紧的相拥了。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干嘛非得是那个点儿那个时候非在学校里这么表白？你就找一咖啡馆一说不就完了吗？ 嗨，那样不就上不了新闻了吗？ 那要是如果有一个女生也这样到你们的宿舍楼下啊，这个向你深情的表白，你怎么办？ 我也得看她长什么样。 非常漂亮。 哎，那我就从了吧。 那我也从了吧。 啊，那你们俩都从这个女生了。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普及一下北京话啊！ 什么还用普及？北京人还用普及北京话？ 嘎吱窝在哪？直。 有叫嘎吱窝的，也叫咯叽窝啊， 咯吱窝。 咯吱窝。 嗯， 咯吱窝。 也叫嘎叽窝的。 我们这个大磊最有意思的就是腮帮子。 哦，这怎么有意思呢？ 五、 哦、那 哦蛤蟆， 那我比小花强多了。 怎么呢？ 性脑门突出啊！ 哎呦喂， 就是奔头啊！ 哦，奔头大。 那我比较强，下巴颏子短。 兜铲儿。 那咱们都比小猪强。 这我知道，后边有一大勺子，前面还没有什么脑袋。 哎呦喂！ 小柱的玻璃盖怎么样？ 玻璃盖倒是朝前， 扁玻璃盖比薄，别不让薄。 你说什么呢？这是 旱滩片儿懒棉猴。 哎，片儿懒我这 儿。我呀，小石板一分没有棉猴，都改羽绒服了。 这太沉了，有点。 对， 这不是沉重的问题，它光不光是沉重的问题，它确实是棉猴啊，不如羽绒服的一个方便。 片儿懒也没了，就 片儿懒有， 你 有片儿懒 有， 啊、 有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有卖，但是一般上岁人穿，年轻人不穿片儿懒。 这个老家巧还看得见吧？ 哼、嗯，小家贼都看得见。 老家巧、啊， 人家小家巧，老家贼， 老家贼， 看老家巧有什么可看的？ 啊，为什么小的时候就巧，老的时候就贼了呢？ 哎。鸟老了，它的心眼多了，就是贼呀、 啊，不好逮了是吧？ 哎，小时候的你看活分巧啊， 对， 小家巧老家贼嘛，没有叫老家巧小家贼的。 人都说刘巧刘巧，没说刘贼刘贼的， 啊，不是一个道理。 啊、是 吧刘巧是名字。 哎，那么乌贼小时候应该叫乌巧是吧？ 哎，对， 没听说 过。 哎，那我问你，寂寥大家还见到吧？ 寂寥 啊，是见得着 啊， 这边也少了。以前啊，小时候那种树多，所以那个寂寥 老叫。 对对对，那么夜猫子这个甭说啊， 以前也没多少， 不都形容形容人了吗？ 对， 水妞呢？ 哎， 这都知道是 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 这目前还是能看得到，依然是可以在墙角旮旯的看到这个东西。哎，这个常见，老啊。老啊、 他常见老啊， 你也常见呀、啊。那么歇了胡子呢？ 哎， 歇了胡子有啊， 但现在少了，因为以前平房。 对，以前那个窗户啊，他老爬着歇了胡子。 大猪猪， 对， 歇了胡子，现在少 了。歇了胡子，外地朋友应该知道什么吧？ 就是壁虎， 扑棱蛾子。 扑棱蛾子，大家想象能想得出来。 扑棱蛾子， 燕窝虎。 那个姜昆老师有一个专门的相声，还说过这个《诗歌与爱情》 哎。 对对对， 就说过这个燕窝虎，就是那个蝙蝠。 对， 为什么叫虎呢？它不应该更像鼠吗？蛤蟆骨头呢？ 有蝌蚪啊， 还是看得到的，还是看得到蝌蚪、 啊、 能看到 蝌蚪。 雪花膏家里还有吗？ 雪花 膏现在有，但是不那么叫了。 火筷子呢？ 就用不着了。 你用不着吗？你 连平房都没改电了。 你平常吃东西咽不下去，不拿火筷子往下捅吗？ 也没有，拿皮揣子揣。 皮揣子这个还是有的。 啊，皮揣子有、 哎。对，这个非常实用。你忘了你小的时候老说自己是叫什么？大将军 啊，对，大将军东方不败， 是老管你那皮揣子好像叫个倚天屠龙，还叫什么？ 倚天屠龙揣， 我们叫三环套月匕首揣。 哎呀，马扎子还有吗？ 有， 家里还都多少有点， 都随身带。 谁家的还随？ 这个条子哥的用吗？ 现在啊，没有条子哥，都是那个 老备用 塑料的那个，前面就是那个塑料毛的那个， 嗯嗯嗯， 不用条子苗了。 对 对， 条子苗其实。它容易秃， 对，它主要 你要保护好了也没问题。 你当大将军那会儿， 对，就拿条去揍你是吧？ 啊，那么再说一下那个刷家伙， 我当大将军那会儿用过吗？ 偶尔， 这横用不着刷家伙了。 刷家伙就是刷锅洗碗。 对，大将军不用刷家伙。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哎，这个流感疫苗接种的程序，你们二位啊，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哎，太清楚了。 哦， 你比如说王大磊上回去跟人家接种去，就是很简单的程序，就是拿着单子找大夫去了，打第一针， 啊、 然后六十年之后打第二针， 多少 六十年？ 六十年。 你为什么扛到第二针？ 六十天， 怎么也得是第二年。这流感季它不就是冬天哗来一次，第二年冬天哗又来一次，一年一针。 但也不见得一年一针。我听说好像有打两针的，是不是？是因为它弱，所以打两针。 一年那三针，我怎么着得比他们俩多一针。 对对对，因为你比较弱嘛。 对， 这事儿不难，我觉得刘大夫都不愿意跟你们解释。 您接着说，这是他们怎么不 对？ 对， 从您离开这屋之前，您告诉小花，让小花明白明白。 啊，你们讨论的都挺好的 啊，很热烈。 其实啊，这个疫苗程序你们都问到点上了， 嗯、 就说每一种疫苗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啊，打几针啊，这都是有要求的。而且我们所有的疫苗在生产过程中，它是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然后来判断一针啊和第二针，还有包括加强针，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才能产生最好的抗体水平，这就是比较科学的，就是我们说一种疫苗一定要完成一个程序以后， 能达到最高的抗体水平， 有个规定， 达到的效果。 哎，对，有规定的，这是通过临床试验做出来的。 对， 所以不是你们想象的，我想打几针就打几针， 别 想，我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这我倒理解， 哎， 但您说这流感疫苗接种的程序，哎，它无非不就是一年打一针吗？ 您说的这个，咱们今天就讨论流感疫苗啊。 嗯， 那其实流感疫苗呢，全世界接种的程序也不是一样。啊，那我首先说咱们国家呢是满6月龄开始接种流感疫苗，到3岁啊，我们这中间我们是打2针程序。 他怎么多挨一针 呢？然后 呢， 3岁以上我们就打1针程序，这是因为我们孩子小嘛，啊，他只有把这个一支的疫苗拆开，然后这样连着间隔1个月以上打2次，他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 哦，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就是6月龄到3岁的孩子打2次，然后呢，3岁以上的我们就打1次，这样的话才能产生更好的抗体水平。但是呢，每个国家呢执行呢也不太一样。你像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就规定的是6月龄到8岁的孩子要求打2针，因为他说打1针产生的抗体不如打2针。 哦， 所以呢，他们根据在国外的监测的数据给出了这么一个接种的建议。当然这个你像日本呢，他们就提出来13岁以前的孩子打2针，然后产生更好的抗体。13岁以上的呢，也可以根据大夫对你孩子呀，或者对这个受众者身体评估情况来判断啊，打几针。所以这个标准呢是针对流感疫苗而不同的啊，这个研究 标准，嗯， 啊，研究的数据不同，所以它标准不一样。 那咱们为什么不打2针呢？ 啊，那咱们国家因为这么多年开展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就是按现有的6月龄到3岁我们这个年龄段来执行，就能达到啊所对应的抗体水平，达到对应的保护效果。所以我们国家一直采用的6月龄到3岁啊完成2剂，然后达到更好的抗体水平，然后3岁以上实行的打1针的程序。免疫接种程序不一样，是通过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所做的一些临床观察的研究的数据得来的。所以这个并不影响什么啊，这个就是根据你研究的结果用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达到更好的免疫效果。 对，小柱你现在呢虽然是单身，但是你也别着急，这不远的将来呢也没准啊碰这么一个意中人，气得咔嚓两个人那个双双 拆了， 没有气咔嚓俩人就好了。 哦， 好了以后呢 就有孩子了。 对，到时候你们家孩子6月龄了，小的6月龄啊，大的那个3岁， 8岁，对，你那个孩子一名就叫6月龄了， 但是那最老大那8岁了， 对，显国家号召啊，最老大头一个叫， 对， 外号叫最老大，二一个叫3岁什么3岁童，然后老小叫6月龄，这仨都有一名， 挺好挺好， 继承你的事业。 哎，我这不是打针的孩子，我这是一戏班子。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迪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关注娱乐七十二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